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 早晨，不知道是黄昏，看不到天上的云，见不到街边的灯，黑漆漆，阴沉沉。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，想的是你的爱，想的是你的吻，流不尽相思的泪，熬不完离别的恨。梦悠悠，昏沉沉，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。也曾听撩起我多少兴奋，也曾低呼你的名字，盼着你向我飞奔，看清楚掠过的影子，才知道是一个梦。身的人，会不会你再来，要不要我再等，一遍遍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问，恨也深，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。倒是一个陌生的人，会不会你再来，要不要我再等，一遍遍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问，爱也深，恨也深，我还是在这里痴痴地。

参禅不说话。迷恋如樱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，爱恨如细山雪花。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？我只求今朝。